马尔谷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，有大批群众聚集在他跟前，他只得上了一只船，在海上坐着，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地上。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，在施教时他向他们说，你们听，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种的时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吃了，有的落在石头地里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，即刻发了芽，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，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，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。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，就没有结实。有的落在好地里，就长大成熟，结了果实，有的结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他又说，有耳听的听吧。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，那些跟从他的人和12门徒便问他这些比喻的意义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天主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们，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，使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，听是听却听不明白，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，又怎能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？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，那撒在路旁的话是指人听了后，撒旦立时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夺了去。同样，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后立刻欣然接受，但他们心里没有根，不能持久，及至为了这话发生艰难或迫害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还有，那撒在荆棘中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后，世俗的焦虑、财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，把话蒙住了，结不出果实。那撒在好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就接受了，并结了果实，有的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耶稣又向他们说，人拿灯来，岂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？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？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是为显露出来的，也没有隐秘的事不是为张明出来的。谁若有耳听，听吧。耶稣又向他们说，要留心你们所听的，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，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，且要多加给你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他又说，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，那种子发芽生长，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，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，先发苗后吐穗，最后穗上满了麦粒，当果实成熟的时候，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，因为 到了收获的时期。他又说，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？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？它好像一粒芥子，种在地里的时候，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。当下种之后，生长起来，比一切蔬菜都大，并且长出大枝，以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它的荫下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，给他们讲道。若不用比喻，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，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。在当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。他们遂离开群众，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。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波浪打进船内，以致小船已满了水。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。他们叫醒他，给他说，师父，我们要丧亡了，你不管吗？耶稣醒来，斥责了风，并向海说，不要作声，平静了吧。风就停止了，遂大为平静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？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得呢？他们非常惊惧，彼此说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